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33集，蓝河都被粉丝逗笑了。 你幸好今儿拍的糊啊，不然咱们养龙的新闻一出来可怎么办啊？ 柳十三听到那头就伸了1.3米，探到了他的旁边，还扭了一下，面朝手机看了起来。蓝河无语，他摁住了心脏，决定把柳仙伸脖子和无常吐舌头一起列入禁止动作。柳十三缩回脖子，神情凝重地道： 啊，世人皆醉他独醒，这个人很有眼力，却怀才不遇啊。 蓝河道：说的和真的一样。 好了，不说了。蓝河说：我要开始拍戏了，你还不回去？ 柳十三无所谓的道： 本楼四处伏居， 反正他也是找棵树就休息，吃饭时间也没多少。蓝河不管柳十三了，只要柳十三不暴露，随便他去。蓝河想到后头情节，小声和宋福谈说了几句。柳十三立刻激动的道： 你们再说本楼坏话。 我没有。 这次是真的没有。柳十三怀疑地看着他们。 切，别让我逮着了。 蓝河没说话，窦春庭说道： 这么敏感啊。 他们俩同时想到了之前他们说柳十三如何如何，柳十三可能并不是真的听到，只是但凡有人在他面前窃窃私语，他都怀疑人家在说自己坏话吧。难怪当时他那么轻易就不计较了。鬼去这边的拍摄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阶段，蓝河都快杀青了，是一点感情戏也没有，都是萧雨谦和于萌萌的，他就坐在旁边看，还要被拍成花絮。蓝河就说： 他们谈恋爱你怼着我拍干什么？ 摄影师说： 制片说你肯定会羡慕嫉妒恨，拍下来之后给宣发。 开什么玩笑，你知道弗莱明哥吗？ 蓝河也笑，其他工作人员同样乐了起来，没想到蓝河玩起了粉丝们的梗。这个时候却听宋其云在道： 你们在搞什么？再来一遍。 萧雨谦和于萌萌要求再来一遍了。今天萧雨谦状态好像不太好，宋其云面无表情的道： 面锅有点暗了啊。哦，开始。 蓝河一看真不对，明明是情感流露，萧雨谦的脸色却显得有点凶，果然又被宋其云叫停了。 不好意思，我的问题。 萧雨谦连累女神，心中不安，疲惫地摸了摸脸。宋其云也没有办法，按理说萧雨谦那么喜欢于萌萌，这感情戏应该很顺利才对，再怎么也不会这样吧，面露凶光。难道萧雨谦一直都在装，其实根本不喜欢于萌萌？ 哎，你休息一下吧。 宋其云说道。萧雨谦简直无颜面对于萌萌，他跑去找窦春庭了。 哎呀，小老板，您那个灵判拿哪儿去了？能不能带回剧组来？ 提到灵判，窦春庭也一脸失落。 哎呦，没办法，拿不过来了。哦，为什么？哎呦， 萧雨谦忧伤了。窦春庭说： 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最近一直做噩梦，感觉精神不太好。 何止是精神不太好，神情好像都被影响，一直不自觉露出有点狰狞和微妙的眼神。窦春庭严肃地说： 哎，你给我说说。 萧雨谦迟疑了一会儿，还是说了： 哎呀，那你先别告诉宋导，我就是做了个梦，跟人打架，我那情绪呢总是不知不觉就带入了这个人，特别怨恨，戾气很重，醒来后吧，我心里也怪烦躁的，老是静不下来。 窦春庭煞有介事地问道： 那个人没跟你说什么吗？比如和你提要求？ 没有啊。 那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，或者添置了什么东西，尤其是在第一次做这个梦之前？ 好像没有啊。 哎，不对，有一个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吧。我做这个梦之前就是拍了件艺术品，是瓷器。 啥瓷器？ 一个古董瓷器，跟着朋友一起买的，说是明朝的，花了几十万。 萧雨谦拿了手机给他看，图片上是个青花瓷的盘子，上头的图案是欧式城堡和骑士，笔触也不是特别细腻，还有道口子。 明朝的，去年的吧？我怎么看着有点搞笑啊？ 窦春亭指着那城堡道：“ 这画的还不如我呢，怎么不画个泰坦尼克号啊？” 是那个时候出国到国外的瓷器，所以有异域风情。 这种外销瓷器也被叫做克拉克瓷，主要是因为曾经葡萄牙克拉克港的商船载着许多华夏瓷器被截获，欧洲贵族竞相购买，当时人们不知道这是产自哪里，因为是克拉克港商船上得来，索性称之为克拉克瓷。后来对于外销青花瓷也都延续了这个称呼，因为是卖给洋人，制作上没有那么精美，甚至显得有些粗糙，还不实用。因为国外主要是用来当摆设的，有些图案也很具有异域风情，什么城堡、骑士、郁金香、画框之类的，还是简笔画，不懂的人乍一看可能以为是恶搞，就跟青花瓷哆啦 A 梦一样。 哦， 窦春亭清楚了，但还是忍不住笑， 不过这长得也太糙了。 哎呀，不过不能因为是艺术品就掉以轻心，古董也是老物件，指不定它有些什么这个，比如说物老成精啊什么的。而且你拍的时候没有问它的渊源吗？说不定就是因为不太好啊，人家才卖给你的，是不是附了什么洋人的鬼魂啊？ 有不少拍卖品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，有时候不是本身艺术价值高，而是故事之名，所以才值钱。其中不乏含有诅咒，为人津津乐道。这种拍卖品，有的人忌讳，有的人却无所谓。江湖上也流传着不少灵验的传说。 您别吓唬我呀。 萧雨谦勉强地笑道。 不会吧，这卖家是匿名的，也没说有什么故事，就说世界各国收来的，当时出手好几件。不是，除了我也有别人买了呀。 说真的，就这简笔青花瓷，他自己都是看着不太贵的，一时头脑发热买下来，自己压根儿不太懂，刚开始还觉得与众不同，后来看着觉得挺没劲的。作为华夏人，到底是更能欣赏自己的正统瓷器。窦春亭哼哼笑了两声， 在哪个拍卖行买的？我帮你问问。 他打了个电话，几分钟后就清楚了，放下手机道：“ 绝对是有问题的，没跑了啊！除了你，其他买家基本都决定出手。具体为什么那边不能说，但想也知道，说不定和你一样老做噩梦啊。” 哎呀，那小老板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 萧雨先慌了。 这上面不会真有什么外国鬼魂吧？ 我也去卖了。 根据我的经验， 其实也就是道听途说的经验，窦春亭继续说道， 如果已经被缠上，卖了是没用的。但是呢，你也别怕啊，待会儿我帮你去问一问高人。 他感觉自己现在就是剧组的定海神针，演员有事还会来找他。看，老爸给的任务他是完成的漂漂亮亮。 哎呀，那多谢了。 萧雨谦连道，期待地看着窦春亭。 找高人前呢，我先和表哥请个假，你就安心等着啊。这个五帝钱你先拿着防身。 萧雨谦安心地看着窦春亭去找宋福潭了。众所周知，宋福潭在哪儿，蓝河在哪儿，在剧组啊，这个规律八九不离十。窦春亭一找到他们就道， 哇，你们知道萧雨谦为什么状态不好吗？他最近一直在做噩梦，我怀疑他被鬼缠上了。 蓝河正在看剧本，头也不抬的道， 不可能，他身上没那味儿。 如果是鬼的味道，蓝河早就闻出来了。 诶，那是为什么？ 可能就不是瓷器的问题呢。 不可能吧，其他买的人都转手了，主要是我这没猜对，多丢人啊。 这样啊，瓷器他一直收在自己那儿，如果说年代久远，鬼魂还是国外来的，那说不定味道真的和华夏鬼魂不一样。 蓝河摸了摸脸颊，他也没闻到过外国鬼的味道。 哎，对了，外国有没有烧纸钱的习惯？所以他们的鬼可能真的不是纸灰味。但是要怎么超度呢？还得用外语沟通吗？ 蓝河都没听老白说过，东岳阴司有没有外交部门，还是本地衙门可以直接处理？柳十三用力咳嗽了好几声，蓝河一时想起来，这里还有位活了许久的大前辈，这种事儿人家指不定就知道。他对窦春亭道： 我看你请教柳仙好了。 窦春亭瑟缩，不太敢。 哎呀，你给人推荐几部剧，他喜欢看小甜饼， 越甜越好，这叫投其所好。 好，我倒知道几部无脑甜剧，啥也不说上来就撒糖，不知道您。 柳十三无法置信地看着窦春亭，确凿无误了。柳十三豁然起身，化作大黑蛇，把蓝河房间的床桌全都推倒了，被子也都掀翻在地，仿佛暴风雨席卷而过。蓝河也就罢了，大家打过一架的，窦春亭居然敢如此直白的辱骂。黑蛇狂怒道： 你嘲讽本龙无脑。 阴影之下，窦春亭哭了，他冤死了，要不要这么敏感呢？随时抱起维权。蓝河更冤： 你就关我什么事？我的房间。 宋福坦抢救回箱子，淡淡道： 看来今晚只能睡我那儿了。 窦春亭悲哀地看了表哥一眼，哥以前不这样的，现在却把自己幸福建立在了弟弟的痛苦之上。他也后悔自己跟柳十三用这流行语做什么，知道他敏感，不知道他这么敏感，怎么逮这个关联词就发飙啊。 哎呀，搞错了，这个无脑不是在嘲讽任何人。 窦春亭赶紧搜索给他看， 你看你看，只是说这个剧真的很甜。 柳十三伸头过去看了看，余怒未消，又一转身看向蓝河，还要反过来怪他。 你的人也太不会说话了。 算了算了，都是亲戚。 窦春亭无语。 谁跟他是亲戚？ 柳十三说着，身体抬的也没有那么高了，但让他承认自己有点过激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时候房外响起敲门声，刚才柳十三动静还是有点大的，路过的宋齐云都给惊着了。 哎，蓝河，你们干什么呢？ 宋齐云问道。 没什么，宋大。 蓝河把门打开一条缝，伸出去一个头。宋齐云压根儿不信。 别让我看看。 有大仙比较恐怖。 哦。 宋齐云羞恼，他是屡次在蓝河面前丢面子了，怎么一有妖怪他就一定要怕到抱紧蓝河的手吗？想到上次被老白的血手印吓到，宋齐云抱着血耻的心情就往门里挤。一进去，宋齐云就看到条大蛇正冷冷地看着自己，这个体型绝对是一口能把人吞掉的。宋齐云腿软地扶住墙。 这是你养的吗？不能随意带到组里来呀。 没事，宋导，他不咬人的。 蓝河看宋齐云害怕，还伸手摸了一下柳十三，蛇皮的触感让他忍不住反胃。 不会久留。 柳十三无语，自己养的蛇自己还害怕。宋齐云看到蓝河犯恶心，倒有点宽心了，也不指责他们。 哎，你们就注意点动静啊。 说完就出去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